点，明星大咖，电台名嘴，陪您欢欢喜喜过大年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补充的冷空气影响，今天白天本市还有3到4级的偏北风，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，风干物燥，仍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和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，请注意防风防火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北风3、4级，阵风7级左右，转南风2级左右，最高气温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南转北风1、2级，最低气温-7度，最大相对湿度4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自从那天成吉思汗无意间说出忽必烈有大汗之相后，满营帐都在议论此事，究竟是谁能接下成吉思汗的位子？术赤虽贵为长子，但身世问题始终难以服众。他自知如此，便将继任的希望转移到托雷身上。但他并不知道托雷的想法，便叫他来商议此事。术赤直来直往，见托雷便说道：韩宫中传出密文，傅韩要选立韩为继承人呢。托雷说：哦，我也有所耳闻，但是傅韩身体还健康，不应着急吧。托雷，不必瞒着哥哥，你是我最小的弟弟，自小我最疼你，我背着你满草原跑，你没少在我背上撒尿，你应该跟我同心。托雷不解其意，以为术赤自己想接替父位，便说：大哥，你既然这么说，我一定支持你当继任者。术赤见托雷难察其心，无奈地说：嗨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是最聪明的人，你最清楚，我不可能，察合台这一关就没法过。 那哥，你的意思是？ 我推举你当继位人，你本来就是守灶的儿子。 托雷一惊，沉思片刻道： 大哥，这恐怕不行，我最小啊，我怎么能越过我3个哥哥呢？我不可。 术赤腾地站起来，用手指着托雷： 托雷，你在这关键时刻就像刺猬一样缩进皮里，不想露头了？难道你让察合台当汗，受他的气不成？ 托雷无奈地摇摇头说：这都是我的亲哥哥，我怎么办呢？干脆让傅寒定夺吧，他定谁就是谁。 数次见拖雷无意其味，自己再劝说也是徒劳，索性不再劝说，只留下了一句话：拖雷，你真让我寒心。隔了几日，树赤觉得托雷能够回心转意，便再次叫托雷详谈。树赤说，傅寒说你儿子忽必烈将来必得一统天下，这是说给你听的，你为什么执迷不悟呢？不曾想托雷心意坚决答道，大哥，你不要再逼我了好不好？我可不想父母都还活着的时候兄弟手足相争，难道我们还不如一群狼吗？树赤站起来叮嘱托雷半晌，然后颓坐在那里闭上眼良久，终于无奈地挥了挥手，示意托雷离开了。到了晚上，托雷与夫人苏尔呼和塔尼聊起了白天树赤和自己交心的话。苏尔呼和塔尼听完托雷所说，略有怪异道，你这么说太伤大哥的心了，本来他的身世之谜压得他喘不过气儿来，而且你不是多次说过树赤自小最疼你，你怎么就那么伤人呢？还说出狼来了，谁成了狼，树赤大哥也不会成为狼。托雷本想听妻子劝慰，不想惹来了嗔怪，便不耐烦地说，哎呀，好好，我都心烦意乱的，你唠得没完了。苏尔呼和塔尼只好住口不说了，他并不清楚关于继位的问题，托雷有自己的想法，只是不愿表露。退让有的时候恰恰是一种智慧，争抢的最后结果可能是多败俱伤。窝阔台的想法和托雷相似，只是他的夫人乃马珍秉持着一己之见，在丈夫与几位兄弟间不断寻找上位的可能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关于忽必烈接任的传言并没有影响他游玩的兴致，难得苍茫的草原上还有一座庙，虽然破旧，但终究与毡帐有别，这引起了忽必烈强烈的乐趣。那庙门前冷冷清清的，庙内的中原佛教宗师海云法师着袈裟，脖子上挂着佛珠，身后跟着两个徒孙，刚好撞见了领着幼弟阿里不哥的忽必烈兄弟二人。阿弥陀佛，二位寒孙要去哪里呀？忽必烈爽快地答道，到你庙里玩。阿弥陀佛，寒孙难得有这个慈性慧心，好，我领你们二位寒孙拜佛去。转身对两个徒孙说，你们先去，我有事去不成了，明日再去拜会。两个徒孙双掌合十施了佛礼便离开了。寺庙简陋冷清，三五个僧人默然站在各处，很惊喜地看着这二位寒孙。海云法师对徒子们说道，来来来，你们都过来认识认识。几位僧人走到跟前来，都双掌合十口念阿弥陀佛。海云法师说，这二位就是成吉思大汗的孙子，托雷大王的儿子忽必烈阿里不哥，是我们的大师福主啊。 说完就领着忽必烈、阿里不哥到大雄宝殿里。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十分好奇地瞅着僧人们。大雄宝殿也只有三间房子大，正中靠北面南是一尊释迦牟尼塑像，向前烧着香，并没有什么善果之类的贡品。忽必烈瞪大眼瞅着佛像，阿里不哥东张西望的。海云法师说，韩孙，这位便是我们佛教创立佛释迦牟尼。忽必烈好奇道，他不是蒙古人，也不是汉地人吗？那你们为什么供他？海云法师说，韩孙聪慧，他是西域天竺国佛，佛是天下最大智慧者，佛讲慈悲为怀，普度众生，救苦救难。人类的苦难太多，所以我们信仰供奉佛。 哦， 忽必烈并不能完全理解海云法师的话，便随口应声道。海云法师想起了一件事，便屈身问忽必烈说，我听说韩孙在大韩赏品里只选了佛珠，是吗？忽必烈答道， 嗯，是啊。 那韩孙能否给老衲说说为什么吗？ 因为那个东西我们家没有啊。 你喜欢？ 嗯，喜欢。 海云法师听完便摘下像上的佛珠递给忽必烈说，难得你喜欢，我把这也给你。忽必烈摇摇头说， 不要了，我已经有一个了。 海云法师面露笑容，道一声阿弥陀佛，便领他们出来了。刚出大殿，阿里不哥一屁股坐在台阶上说， 我累了，哥哥你背我。 海云叫来一和尚，阿里不哥去踢了一下和尚说， 我不让他背，头上没毛像秃鹫一样，怪吓人的。 海云法师微微一笑，未置可否。只见忽必烈蹲下身，阿里不哥上了忽必烈的背喊道， 哎呀，好啊好啊，快跑快跑。 两个人出了庙，天已经快黑了。忽必烈担心家人着急，背着已经在背上睡着的阿里不哥匆匆地走着。索尔霍和塔尼因为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久出未归，早已派出十几名侍卫骑着马在草原上寻找，却始终没有二人的讯息，急得在帐门外不住地踱步，嘴里不住地念叨着， 这怎么还没回来，这万一遇上狼可怎么办。 托雷在边上安慰说，忽必烈都十一岁了，斗不过一只狼那他白活了，再说我们已经派出人马去找了。索尔霍和塔尼依然心急如焚，不住踱步帐门外，眼睛却一直盯着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出走的方向。忽必烈正背着阿里不哥小跑，忽然感觉到身后有些异常，刚转过身，却见到一只狼扑了上来，一口咬住了阿里不哥的屁股。忽必烈摔倒在地，一咕噜爬起来，从狼嘴里夺回阿里不哥，挺起短刀紧紧地护住了弟弟。远处大队人马大声呼喊着两个人的名字，忽必烈一心护着身后早已吓傻的弟弟，丝毫没有听闻，只是死死地拿着刀与这狼狠狠地对峙着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，壮怀激烈。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草原上遇见狼，本是常事，这已经成为蒙古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不与狼狭路相逢，在很多蒙古成年人看来，甚至还不算一个真正成熟的男人。遇狼杀狼是蒙古人的天性。也因为这一点，托雷并没有太把兄弟二人久出未归这件事情放在心上，哪怕兄弟俩遇见了狼。如果两个人连一只狼都打不过，那么他们也不配做大汗的孙子。不过忽必烈兄弟二人年岁尚小，尤其是阿里不哥贪玩而怯懦，只有忽必烈一人敢与狼对峙。想到这儿，索尔胡和塔尼忽然大喊一声：备马，快备马！侍卫们迅速牵来一匹骏马。此时托雷从帐内出来，看见妻子神情慌张，便问道：夫人，你要干嘛？ 我去找儿子。 甩下了这句话，也来不及听托雷在说些什么，索尔胡和塔尼跨上马飞奔而去，几名侍卫紧紧地跟了过去。剩下托雷在边上自言自语道：哎，女人就是沉不住气呀。在草原的另一侧，忽必烈依然与狼对峙着。假使是忽必烈一个人还好，但偏偏身边还跟着弟弟，自己免不了分身分心，与狼的交手难免就会落下风。忽必烈正想着，那狼忽然一跃而起，咬住了忽必烈的右脚。忽必烈啊的一声举刀向狼头砍去，那狼仍紧咬住不松口。忽必烈忍痛再砍，狼终于松了口，一点点倒退着离开了兄弟俩。忽必烈此时已大汗淋漓，忍着剧痛咬着牙跪在那里，扒开阿里不哥的裤子往他伤口上撒尿。这是草原上疗治伤口的最简洁的途径。人们生长在草原上，总是能够从自然处获得最简单有效的生存本领。尿液触碰到阿里布哥的伤口，疼得他哇哇地哭了起来。忽必烈又用嘴吸伤口，往外吐脏的东西。刚一抬头，竟然看见一群狼向他们围过来。一只狼勉强可以对付，可是这一群狼就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儿了。忽必烈再勇敢，也被这阵势吓得面如土色。狼群的合围越来越小，忽必烈把弟弟阿里不哥紧紧地压在身下。阿里不哥吓得不敢出声，忽必烈做好了誓死也要砍死几条狼的准备，只是弟弟的性命不知道还能不能保得住。刀已经紧紧握在手里，对准了头狼的脑袋。就在这万分危急之刻，苏尔忽和塔尼和侍卫们的马队冲了过来。狼群见状四散奔逃，侍卫们追赶着一阵砍杀。索尔胡和塔尼跳下马抱住了两个儿子，二人终于忍不住同时哭出了声来。索尔胡和塔尼将忽必烈阿里布哥带回了家，让二人躺在榻上，由医师为他们治伤。托雷和索尔胡和塔尼站在一侧，医师先看了阿里布哥的伤，涂上了药说：伤得浅不要紧。接着又转过身， 捏捏揉揉忽必烈的伤脚说，伤着骨头了。索尔胡克塔尼急着问道， 有大碍吗？ 医师答道，需要点时日治疗啊。托雷命令中带着乞求说， 你可要治好我儿子呀，不得马虎。 医师答道，大王放心，我一定精心治疗。托雷并没有想到两个儿子竟然会遇见狼群，幸好妻子带着侍卫及时赶到，不然现在两个儿子早已经身在狼府。想到这儿，后背竟然渗出一丝冷汗来。他摇了摇头，终于意识到自己这一次实在是有些粗心大意了。好在二人没事，自己稍稍有些安慰。可是这心里依旧不安生，想到父亲成吉思汗那里还不知情，便命侍卫赶紧过去汇报。成吉思汗与夫人也遂在吃早点，进来一名侍卫报告，大汗，托雷王处来人求见。成吉思汗说，让他进来吧。也遂说，大清早的不知何事啊，大汗还没吃完饭呢，让他们等一会儿吧。成吉思汗反倒说，这么着急来人肯定有要紧事，让他进来吧。托雷的侍卫进来跪下，把昨晚忽必烈兄弟俩草原遇险的事情说给了成吉思汗。成吉思汗一惊，忙问道， 哦，咬得重不重？ 侍卫答道， 咬在二寒孙的脚上比较重，咬在四寒孙的屁股上还比较轻。 成吉思汗听完侍卫的话，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，说，咬的倒不是要害地方，草原上被狼咬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好好治治，好在狼牙没毒，不像狗牙。说完示意侍卫下去，侍卫扣了个头退了下去。野穗忙问道， 那忽必烈脚伤重，万一瘸了可咋办呢？ 成吉思汗笑着说，有马骑有车坐，瘸了又如何？瘸腿不缺脑子就不怕。野穗听懂了成吉思汗的弦外之音，不再说什么，给成吉思汗又添了些饭菜。到了晚上，成吉思汗与夫人野穗坐在榻上闲聊，不免又说起了继位的事情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我有多么了解你，有你就有。